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478集，意外发现。众人在映雪宫度过的第二夜依然很平静。展昭乱抚了一阵琴，吓得白玉堂将琴藏了起来，拽着他回房间休息，以免被众人群殴。此时天也不晚，白玉堂房间里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儿不少。展昭不知道从哪儿找出来了一个会转的走马灯，点上灯笼，边剥花生吃，边看着那走马灯转来转去。这灯做得很精巧，不止纸灯笼上的花样变化多端，连墙上的影子也是不停变化。白玉堂洗漱完了走出来，就看到展昭盘腿坐在一张太师椅上，跟个小孩似的，边剥花生边看看灯笼又看看墙，忙得慌。白玉堂走到了他身边，拖出另一张椅子来坐下。 还不睡啊？ 不困。好精巧啊。 你喜欢？还有很多。 白玉堂说着翻箱倒柜，从床底下和衣橱下拖出来了好几个箱子来，放到了桌上，打开给展昭看。展昭往里一看，就见是各种稀奇古怪的玩具。 嗯，都是我太爷留下来的，他好像很喜欢小孩子，自己也喜欢玩，于是留下来了好多。 白玉堂拿出几个好玩的给展昭，展昭摆弄着，最后从箱子里找出了一个东西来。 哎，这是干嘛用的呀？ 展昭拿着问白玉堂，就见那是一个类似于托盘一样的东西，里边几个凹槽，样子有些怪，但看不出具体是干什么用的。 放东西的吗？ 不太清楚，我以前也没怎么玩过。 展昭拿着端详，就见上边还画着很多图样，做得很精巧，就是看不出什么用途。白玉堂见他还研究呢，就笑了。 早点睡吧，你得养足精神，明天可有的玩。 玩什么？ 白玉堂无奈摇了摇头，拉着他去睡了。第二天果然如白玉堂所料，江湖开始不平静了。一夜之间，展昭是魔宫后代这条消息几乎传遍了整个江湖，同时这消息也开始渐渐发酵。江湖上的人对这条消息看法不一，有的觉得魔宫后代是展昭倒也是好事，毕竟展昭是大侠嘛，又共治开封。不过往好一面想的人并不占多数，大多数人还是阴谋论者。不少人质疑展昭是否有什么其他的企图，又是江湖又是朝廷的，还是魔宫后代，这身份未免也太敏感了些。而通常来说，这种传言会越传越离谱，也就是说好戏还在后头呢。起先最多是江湖震惊，慢慢的别有用心的人就会冒出来，于是谣言就会四起。众人都替展昭捏把汗，尤其是熟悉展昭品性的人，当然了，最担心的还是阴侯。展昭自己倒是无所谓的样子，早晨起来最关心的依旧是早饭吃什么，吃了早饭怎样查案。案件现在还剩下一些线索，那就是高升客栈和槐树胡同。白玉堂将他和陆灵儿在槐树胡同里发现的那个院子里出来人埋尸体的事情跟包大人他们说了。 怎么又是窑子？这些坏人办事怎么都选窑子？ 如果是埋在地下，那这么直接去查未免打草惊蛇，不如再盯一阵子。 展昭和白玉堂觉得是这么个道理，于是赵普派了影卫们去附近盯梢，尽量低调，不要引人注意。安排完之后，包大人说想去看看涂云峰的诅咒在哪儿，正好众人都挺好奇。于是陆雪儿和吴沙带路，展昭和白玉堂带着众人一起去看那处传说中涂云峰上的诅咒。 众人都去了，唯独两个人留在了映雪宫里，一个是殷侯，另一个是小四子。殷侯早就看过了，所以兴趣缺缺，他昨晚担心展昭没睡好，所以有些乏不想动，而小四子则是因为一点点意外。话说昨晚上小四子刚爬上床就发现灯没熄，以前都是公孙吹熄了灯然后上床给他盖被子两人一起睡，可今天公孙腰伤了，赵普把他扛进来塞进床上之后，怕影响他休息，就拽着萧良一起走了，让小四子照顾公孙。小四子不想他爹再爬起来，于是自己下床跑去吹熄灯，只是就在小四子站在桌边的时候，被突然倒下来的凳子砸到了脚趾头。小四子叫了一嗓子，公孙腰疼都好了，蹦起来冲过去一看，小四子的小脚趾都肿了，幸好骨头没事，心疼的公孙直吹。 哎呀，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公孙看了看那倒地的凳子，估计是地面上雾气昭昭的，小四子没看到，踢到凳子了。小四子也不解，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桌上的油灯。小四子个子矮，正好油灯又在桌子旁边摆着，他睡不着，就想踮着脚抓住灯拿到眼前来吹。可是他刚刚抓住灯座往自己的方向一移，忽然桌子旁边的一张凳子倒了，正砸他脚趾头上。小四子虽然糊里糊涂的，不过他确定自己没踢到凳子，而且小四子才多大力气，那凳子红木的，看着很重，怎么都不像是他一脚能踹翻的。公孙也没细琢磨，就顾着给他上药膏，让他不疼了。小四子则是歪头看看油灯，又看看凳子，他就是拽了一下油灯，为什么凳子反而倒了呢？公孙的心思都在小四子受伤的脚趾头上，顾着给他包扎，于是没发现小四子的疑惑。小四子歪着头盯着地上那薄薄的一层雾气。公孙将小四子抱回床上，摸了摸他的头。 映雪宫地上常年有一层雾气，地板都看不清楚的，你下次跑来跑去小心点。 哦。 小四子点点头，公孙就出去给他拿药膏。于是小四子靠在床上盯着那个凳子看，看了一会儿，就见那个原本躺着的凳子轻轻地动了动。小四子眨了眨眼，盯着那个凳子，没一会儿，就见那凳子忽然自己站了起来，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小四子睁大了眼睛，同时张大嘴， 凳子动了，活的。 瞬间小四子的小脑袋就纠结住了，为什么凳子自己会躺下，然后又会自己站起来？越想越奇怪，小四子就想爬下来去看看。就在他准备下床的时候，公孙跑回来了，一见他还不老实躺着，赶紧跑过来。 回去躺下，不准动。 小四子又缩回了床上，公孙给他上了伤药，又喂他吃了颗药丸，指了指枕头， 乖乖躺下睡。 小四子又躺下了，这时就见公孙走到了桌边，伸手去拿那个油灯。 爹爹。 小四子怕公孙也被凳子砸了，只是他话出口，公孙已经拿起那个油灯，一口吹灭了火，放到桌上，跑回来爬上床。 怎么了？ 难道我看错了吗？为什么爹爹拿起来油灯，凳子却没有倒下？ 公孙见小四子还歪着头想心思，搂过来轻轻拍着他背， 赶紧睡啊。 爹爹，你腰不疼了？ 不疼了，肯定比你脚趾头疼，你乖乖睡觉，爹很快就好了。 哦。 小四子立刻搂着公孙乖乖睡了，同时他又悄悄去看那个安安静静站着不动的凳子，又看了看油灯，还有地上薄薄的雾气，莫名觉得凉飕飕的。小四子觉得有些害怕，就在公孙怀里钻来钻去，想不通为什么凳子会自己动。 公孙见他一个劲儿往自己怀里钻，摸了摸他头。 怎么了？脚疼啊？ 爹爹，凳子会变成妖怪吗？ 公孙让他逗乐了，拍了拍他屁股。 别胡思乱想了，睡吧。 最后，小四子揣着一肚子的疑惑睡着了。途云峰山路难走，最后公孙也没舍得带小四子去。萧良本来想留下陪他，不过小四子看得出小梁子很想去，就也让他去了。于是留下来的殷侯就负责照顾留下来的小四子，当然了，还有陈心、月牙两个丫头跑前跑后。小四子就问给他剥橘子的陈心：“ 心儿姐姐，映雪宫有妖怪吗？” 传说有雪妖哦。 吃人吗？ 陈心还没说完，就让月牙踹了一脚。 你别吓唬小四子，吓坏了公孙先生要跟你拼命的。 陈心于是笑着去捏小四子的腮帮子。 雪妖是好妖怪，跟人可好了。 说完，俩丫头跑去忙自己的去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